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35集，国漫卷35，尘埃落定。秦冉看了一遍手机上的行路轨迹，直接发给程土。实际上木南的事情程木根本就没有打算告诉他，这里有程俊程土，再加上这是柳家的天下，宁威母子俩绝对不会出事，要在这群人中都还出了事，那程土也不用混了。但以程木的智商想要瞒住秦冉太难了。 U 盘你们解开了吗？秦冉了解木南，他敢这么冒险一定有自己的思量，也知道他肯定是留了足够的证据。秦冉跟程木说的一堆人物让李警官跟在场的人都心惊胆战，陈鸟他们可以不做讨论，那肯先生他们也不认识，但是封锁两个机场，再加上魔都几乎无人不知的柳当家，别说李警官，就连穆宗熙也不由看向秦冉跟程木的方向。 还没有，我去拿给你。 李警官从秦冉刚刚那一手就知道他电脑技术不简单， U 盘局子里的人暂时也解不开，不如给秦冉。秦冉刚接过 U 盘，门口又是一阵轰动，外加着一行人低声吵嚷的声音。李警官眉头一皱，抬脚刚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，就看到局长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了，恭恭敬敬地朝门外的方向走，而门口几道挺拔的身影正在走进来。局长连忙礼貌地同为首的身影打招呼，恭敬地弯腰。 啊，柳当家。 刚刚还有点吵闹的警局此时寂静无声。柳当家向来严肃沉稳，一张脸棱角分明，显得冷酷。他朝局长略微点头，直接朝人群的方向走过去，停在秦冉面前，诚恳地道歉。 秦小姐，先去机场吧。程土先生有消息了。关于宁夫人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 人群自发地分开了一条路。 边走边说。 秦冉将 U 盘在手中一握，往前走去，容色依旧冷酷。两人一道出了门，所有人都能清晰地看到，在魔都翻手为云的柳当家落后秦冉一步。整个大厅没有人敢说其他的话。等两人的背影都看不到了，大部分人才松了一口气，然后面面相觑。 柳当家竟然都来了， 这秦冉到底是谁啊？ 更震惊的是穆宗熙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心中震动很大，只是抬头看向穆管家，张了张嘴，垂在两边的手都有些颤抖。 穆管家，刚刚那是 孙少爷的表姐。 穆管家知道穆宗熙想问什么，直接回了一句。实际上他也没有回过神来，只是看向秦冉的方向。他心里早就隐隐有了木南那个表姐不简单的猜想，毕竟之前那实验用药，尤其是上次在秦冉家里还看到了莫之怀。但木管家实在没有想到连柳当家对秦冉也是这个态度。木南的表姐，木南什么时候有了一个这么厉害的表姐？穆宗熙跟穆子宁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目光里都有些惊骇跟恐惧。程木跟着秦冉身后离开了，他的任务就是跟着秦冉。不过柳珏没有跟着柳当家一起离开，留在了警局说几句话。 柳先生。 局长也认识柳珏，直接询问。 刚刚李警官查到了人最后位置在机场出现，我们…… 柳珏摇头。 你们的人不要动，有事我会通知你们。 他嘱咐了几句才匆匆离开。 局长目光扫了扫，最后放在穆家一行人身上，顿了顿，语气十分礼貌地说道： 穆先生，我们送你去医院吧。 医院？穆老爷子因为之前服用了一段时间的实验用药，再加上他心念木南，医生一番抢救后他也醒过来了，一醒来就直接要找木南还有宁威的消息。听闻凶手在机场，他从病床上起来就要赶去机场，穆管家跟穆总策划没有拦住他，只好跟他一起去。 孙少爷去京城了，您放心，听郝院长说是医学组织的人亲自操刀，不会有事的。 穆管家一边走一边安慰他。医学组织？穆老爷子疑惑，可他心里急着穆南跟宁威的事儿，倒也没有多想，只是略微颔首。在楼下正好碰上了局长。 哎呦，穆老先生，您好您好，你们是要去机场吧？机场现在不好走啊，我带你们去吧。 看到穆老爷子，局长连忙上前同穆老爷子打招呼，客气又有礼貌。穆家跟局里之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联系，局长这么客气地跟自己说话，他十分惊讶，看了穆管家一眼。穆管家低声解释了一句： 孙少爷表姐。 穆老爷子愣了一下，然后也反应过来，局长为的是秦闪，只是心底也存疑穆南表姐的身份。不过此时显然不是追究这么多的时候，一行人往机场赶。今天峰会最后一天，管理应当没有之前那么严格。然而奇怪的是，靠近机场边几乎每条路都在严查，有两条主干道甚至被封路了。此时穆老爷子等人终于明白了局长说的机场现在不好走是什么意思。有局长在，他们走的路程比较顺畅，没多久就到了机场边缘。局长联系了柳珏，在入口处停下，柳珏又拨了一个电话给局长。局长听完愣了一下，然后多看了穆子宁跟穆宗熙一眼。这一眼让穆子宁跟穆宗熙胆战心惊。 爸，那国际罪犯？ 穆子宁穆宗熙两人借口没有进去，等其他人都进去后，穆子宁才压低声音询问穆宗熙。穆宗熙更加迟疑： 我不知道，我联系的是当初那行人，你放心，查不到我们头上的。只是那木南他表姐， 他心里开始后悔，前面两次穆管家提起的时候他都没有去看木南的表姐。穆子宁沉默了一下没有说话。京城何晨手上门路多，消息也不少，尤其是国际通缉榜上的人他都有关注，他接的单子一般都是抓人。常宁从楼下匆匆上来，略带担忧地问道： 怎么样，人抓住没？顾龙他没事吧？没动气吧？ 哎，人抓到了。 何晨靠在椅背上，把摄影机往桌子上一放，随手拿了一罐啤酒，单手拉开拉环。 程俊、孤狼、肯尼斯加上我，还是在魔都主场，要连第十的通缉犯都抓不上，我们也别混了。 哼，丢人。 何晨总结了两个字。 那就好。 常宁松了一口气，只是眉头还没有放下来。 哎，我这干儿子干女儿都还没生下来，就经历这么惊心动魄的事儿。 他拿着手机想跟程俊商量一下能不能好好管管秦冉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他想着，通讯器上一堆消息，他随意看了一眼，都是国际上的那几个人。秦冉、程俊还有何晨、肯尼斯，这四个单独拎出来一个都是让国际上头疼的人，更别说这四个人联手去抓一个，动静之大，连国际上那几位都被惊动了，纷纷询问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儿。 长宁一边头疼着，一边给他们擦屁股。两日后，魔都发生了两件大事。第一，墨家墨之痕成功失势，墨之怀成为第一继位人。第二，穆家第一继承人穆宗熙涉嫌20年前穆家二少爷的谋杀案被逮捕，穆子宁涉嫌一桩勒索谋杀未遂被逮捕。监狱里，穆子宁跟穆宗熙被一起盘问，穆宗熙神情惧疲，他呆愣地看向穆子宁。 那位柳少爷呢？你去求求他。 我知道。 穆子宁申请了手机找律师，他记得柳四少的号码，直接拨打过去。柳家，柳四少被柳当家关了好几天，也被柳当家的人教训了几乎一个星期后才被放出来。这一个星期他都在小黑屋里，没有手机摸，连太阳都没有看到，对于他来说无异于度日如年。出来的第一件事，他就是看极限漫端神灯跟依依子宁的消息。微博上的事情还能搜出来，整个漫画界都是神灯的消息。关于依依子宁，他连一个边角都找不到。神灯，就那照片，还有这么大的热度？他打了个电话给助理，询问依依子宁的事儿，一边问，一边去找柳当家告罪。刚走到书房边，就被柳珏拦住，说柳当家正在见重要客人。柳四少就在不远处等着，没过五分钟，就看到柳当家亲自送了两人出来，态度很恭敬。柳四少还从来没有见过柳当家这个态度，一双眼睛都要瞪出来。柳当家身边的两人也逐渐露出脸，一男一女。男的身材颀长，犹如朗月，女的虽然看起来冷淡，但那一张脸精致好看，尤其是身上那股子带着一点锐气的恣意，十分耀眼。两人气势不仅不比柳当家弱，反而隐隐的更胜一筹。柳四少愣愣地看着，好半晌没有回过神来。柳当家亲自把人送到大门外，等人走出去了好久，柳四少才询问柳珏：“ 刚刚那女生是谁啊？魔都怎么没见过？”“ 你说秦小姐？” 柳珏淡淡的看向柳四少，说：“ 你应该认识，就是《极限漫端》的作者，什么灯来着？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